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半年前，狄仁杰被朝廷委任为蓝坊城的县令。这蓝坊城是一个陇西的边缘小城，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管辖。这狄仁杰到任之后，很快就把这蓝坊城治理得井井有条，百业兴盛，人民安居，衙门里的日常公务有陶干处理就行了。狄仁杰反倒落了一个清闲。这年夏天是闷热异常，成天大太阳明晃晃的，狄仁杰没事干，找出衙门里从前的旧案子，挨着个的翻，一桩朝廷库银被盗的案子就引起了狄仁杰的兴趣。一夜之间，金元宝变作铅块，神秘紫檀木盒子出现求助信息。一个癫狂的画家，几个泼皮无赖，胆大者偷梁换柱，垂涎者费尽心机，圈套中暗藏陷阱，骗局里现出杀机。是什么样的阴谋扯上如此纷杂的关系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紫光寺第一集。再过几天就是狄夫人的生日了，狄仁杰的衙门里上上下下忙着置办采购，给这个狄夫人祝寿。同僚属下的贺礼，狄仁杰是一概谢绝，他只准备热热闹闹的办个家宴，让府上的家人、衙门的几个亲干乐呵乐呵就得了，正好消磨这夏天夜里无聊的时光。狄仁杰的夫人要求外客只有清风庵的女住持宝月，其他人这狄仁杰一概就婉言拒绝了。这天一大早，狄仁杰独自走出衙门，等他回来已经是日上三竿了。狄仁杰回到内衙，打开窗户坐定，从袖子里边掏出了一个紫檀木的盒子来，细细的观赏起来。这是他跑了一上午，走遍了城里的古玩店才买到的，晚上给夫人庆祝生日，这就是生日礼物。陶干端着茶水点心走进内衙，老爷早饭没吃吧？一大早就看您出去了，饿不饿呀？经陶干这么一说，狄仁杰确实感到腹中空空，他拿起一块点心跟陶干是一边吃一边聊。哎呀，蓝坊这地方冬天冷到骨头缝里，夏天刚到，这又热的喘不过气来，整天觉得昏昏沉沉的。不过这几天我倒是翻出了一个旧案子，就是京师司真衙门那50个金元宝被盗的案子，有空咱俩探讨探讨。陶干也翻看过旧记录，他想起来了，这桩案子已经在刑部挂了一个无头案，不了了之了。案子发生在去年的8月初2，那个时候狄仁杰还没到蓝坊城上任呢。当时司真衙门的管事叫邹静文，他奉圣旨去沙陀国采办御马，沿途经过这个蓝坊城，住在官家驿站里。据说当时邹静文带着3个一模一样的大皮箱子，这金元宝到底放在哪个箱子里了，除了邹静文没人知道。而且这邹静文的随从、护卫、一行人等也根本不知道邹静文此行的目的，更不知道这箱子里边装的是重金。可是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，当这邹静文走到蓝坊城的时候，一夜之间这箱子里边的金子呀都变成铅块了。案发之后，京城派来官员协同蓝坊城衙门严密追查3个多月，可是一无所获。这邹静文被革职查办，关在京城的天牢里边， 还连累户部尚书和安西大都护都丢了官职。去年这案子可谓是举朝震动，天下皆知啊。陶干放下茶杯，老爷，这邹静文在狱中的口供您看了没有？他说呀，这藏有黄金的皮箱子左边裂了一口子，偏偏就这个箱子里的东西被人调换了，其他的箱子纹丝没动。我说这盗贼肯定是内鬼。正在说话间，马蓉走进来了。老爷，我买了一只大肥猪，这外院水都烧开了，正准备宰呢。狄仁杰一笑，哈，今天晚上你算是大饱口福了。我跟陶干吃不多，这夫人怕油腻，下人呢又不敢跟你抢，唯一的客人还是吃素的。我看呢，你中午就别吃了，留点肚子。这马蓉嘿嘿一傻笑，狄仁杰一招手，来坐下。我跟陶干正说去年的盗窃案呢，你也听听。马蓉拽过一把椅子坐下来了。陶干接着说，这个皮箱子裂口子了。要我说，这个口子呀是内贼做的记号，他肯定是暗中偷看过皮箱子，看见这么多黄金就起了贪心了，就趁着邹静文不备来了个偷梁换柱。狄仁杰摇摇头，我说呀，这不是内贼，这偷金子的用铅块换金元宝，只是想迷惑邹静文，拖延时间。如果是内贼，他偷到手之后肯定得跑，这一跑自然败露了，到时候还不文书一下来能跑哪儿去？如果说这偷盗的是一外贼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他依然可以大摇大摆的在蓝坊城里晃悠，谁能知道啊？再有了，京城押运御用物品也有规定，每天睡前起床之后头件事就是检验物品，当时这金子已经被换成铅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邹静文一查就发觉了，这内贼熟知这些惯例呀，他要想偷直接偷就完了，何必说换成铅块多此一举呢？陶干点点头，老爷分析的是，前任县令曾经把护卫的四个士兵拷问了七天七夜，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，城里边的泼皮无赖乞丐小偷他也是一个一个带到衙门审问，折腾了一个多月呀，还是白费劲，最后连金子的影都没见着，乌纱帽也丢了。狄仁杰捋着胡子，官府不应该只在蓝坊城一带搜查呀，这金子被盗虽然是在蓝坊城的驿站，但是罪犯恐怕早在邹静文到达蓝坊城之前就密谋好了。我听说邹静文到蓝坊城的前一天住在墨镇，恐怕在墨镇这盗贼就已经知道邹静文哪个箱子里边藏着黄金了，盗贼准备好就在蓝坊等着下手。果然是马到成功，偷到手了。陶干有些不解，老爷，照您的话说，从京师到蓝坊这么多驿站，这盗贼可以在任何地方探听消息，这遥遥五千里路程，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墨镇呢？狄仁杰一笑，我这么说呀是有依据的。根据邹静文的供词，这装着金子的皮箱子是到了墨镇才裂开的，路途遥远，一路颠簸，是金子把这皮箱子给坠坏了，磨损了，这样反而给盗贼留下信号了。这样吧，现在我就派人去一趟墨镇，把邹静文在墨镇的行为举止打探清楚，比如他有没有会见客人，有没有女的故意纠缠什么的。马蓉在一边听着连连点头，忽然他看看四周，对了，老爷，您知道方校尉去哪儿了吗？派他去墨镇最合适了。狄仁杰喝了一口茶，哦，刚才有人来报说昨天晚上一个酒店里头有人打架，闹出人命了，方校尉去捉拿了。这个时候陶干看见狄仁杰书案上给夫人的这个礼物了，陶干拿起来好奇地问，老爷，这是什么稀罕物啊？以前好像没见过。狄仁杰一笑，不瞒你说呀，我早上去给夫人买礼物去了，这就是在孔庙后头那家古董店里买的。哎，你好好看看， 这盒子上边镶嵌着一块羊脂白玉，上头还有一个寿字，正好庆贺夫人的寿诞。陶干拿在手上观赏了一番，嘴里啧啧称奇，然后把木盒递给马蓉。马蓉接过来是仔细端详，哎呀，可惜了，这盒子的盖上啊有两处刀痕，您瞅瞅，这边好像是个入字，那边是个下字。待会儿啊，我找个木匠给他抛抛光。狄仁杰点点头，这主意不错，不过半天的功夫能修不好吗？马蓉把木盒打开一咂摸嘴，嗨，这点小事儿还用得了半天？忽然马蓉把这木盒翻过来了，老爷，这盒子盖里边怎么沾着一纸条啊？狄仁杰没在意啊，可能是价木签吧，撕了吧。马蓉用手指头小心翼翼的把这纸给揭下来了，老爷，这不是价签，这上边还有字儿呢。狄仁杰接过纸片，只见上头字儿非常小，狄仁杰念道：吾饥渴不堪，命在旦夕，望速来搭救。底下的落款是白玉辛巳9月20日。马蓉吃了一惊，哟，这叫白玉的姑娘是在呼救求助呢，莫非说她遇到什么不测了？辛巳9月，哎呀，已经快一年了，保不齐啊这白玉姑娘早就饿死了。陶干捻着脸上这三根毛，这兴许是谁开玩笑呢吧，不必当真了。马蓉接过纸片仔细看看，这不是开玩笑，陶干，你看这个字儿，这分明是蘸着血写在上头的，老爷您怎么看？狄仁杰慢慢捋着胡子，瞅着木盒上的寿字发呆。忽然门外有人禀报，是方校尉回来了。这方校尉神采飞扬，脸上红光熠熠，回禀老爷，那个肇事杀人的我已经捉拿归案了，这个人名叫阿牛，被杀的是一个无赖叫沈三儿。狄仁杰点点头，好，少请我就升堂审理，证人都到齐了吗？这方孝威一拱手，马侯酒店掌柜的伙计杂役全都到了，还有当时的食客也都过来作证了。狄仁杰满意的笑了笑，吩咐方孝威先下去，午饭过后就升堂问案。话说天下，卧薪尝胆，好戏连台，传说故事蕴含深意，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。方校尉走了以后，狄仁杰又拿起那个紫檀木的盒子翻来覆去的看，不管这个白玉姑娘是真是假，这个东西啊不能再做收礼了。狄仁杰心想，我得再去选一下，顺便问问这木盒的来历。陶干呢，你去查阅一下去年的官文档案，看看九月份有没有人报案说白玉失踪。古董铺子不远，马蓉啊，你随我走一趟。中午时分，这南门正是车水马龙的时候，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。狄仁杰和马蓉乔装改扮走在街头，似乎啊并没被认出来。到了南门里最热闹的集市上，马蓉忽然看见一个女的睁大了眼睛，正紧盯着他们呢。这个女的亭亭玉立，身上穿着一件道姑的长袍子，头上拢发包巾，这一对眼睛布满了血丝，似乎啊是一团燃烧的怒火。马蓉心里头纳闷，这个时候一顶大轿子从马蓉面前过去了，再看那个女的已经不见了。狄仁杰看见马蓉发呆，就问马蓉啊，你看见什么了？这马蓉压低了嗓门，老爷，刚才有个女的老远的盯着咱们，一对眼睛啊都快喷出火来了，挺可疑的。狄仁杰四处张望，一看肯定是没人了，因为早走了。狄仁杰一笑，哎呀，不要疑神疑鬼了，我看啊你是看见女的眼睛要喷火了，走吧，前边就是孔庙了。这马蓉刚要张嘴辩解，狄仁杰已经头前走了，他只好作罢。到了古董店，狄仁杰推门而入， 这老掌柜的精神矍铄，上来迎客。客官，哎，看点什么您？您是不是还想再给太太置办两件首饰啊？啊，还是买玉器？说着，老掌柜的拿出一件晶莹剔透的碧玉盘子，这盘子里边装的是各种的珍珠项链、金银首饰。狄仁杰选了一对红玉手镯，一看价签20两纹银，狄仁杰很痛快，买下来了。这老掌柜的欢欢喜喜拿出锦盒，把这镯子给装好了。狄仁杰接过首饰盒子，一笑：“老掌柜的，看来您还认得我呀！今天一早我过来买了一紫檀盒子。”老掌柜的一眯缝眼：“哎呀，认得认得，要不您一进门，我又问您给太太买什么？今天怎么着？上午买那木盒子，夫人不满意，想退货？”狄仁杰一摆手：“不是。”我只是想打听一下这木盒子是什么来历，这可是宝贝呀！我收藏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习惯，得注明这宝贝的来历，比如说出自哪朝哪代，是哪位能工巧匠雕的。老掌柜的眨巴眨巴眼睛，哎呀，没想到客官有如此雅兴啊！不过这木盒子是哪朝哪代的，谁人雕的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我就知道啊，这值钱。哎，您等等，我给您查一下账本，我这儿有进货记录啊，记得清楚着呢。老掌柜的转身从柜台里边拿出一本厚厚的账目来，挨着页翻看。哎，这儿呢，客官，客官，这紫檀木匣子呀，是我3个月之前从李科先生手里买的。客官，您要是想问这个详细的来历呀，您找这李科问问去。狄仁杰连忙问：“这李科是什么人呢？做什么营生的？”老掌柜的一笑：“客官有所不知啊，这李科可是一个丹青好手啊，他的笔下那山水都能画出神韵，只可惜这个人脾气怪了点，命运也是多灾多难，没人赏识。现如今他就窝在鼓楼横街一个小破屋里啊，鬼都懒得上门。”狄仁杰饶有兴致的念叨：“鼓楼横街。”老掌柜的看看四周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客官，我看您有兴致跟李科认识，我不妨直言相告，这李科呀有个亲哥哥叫李梅，正经是个家财万贯的主啊，这东城的金银首饰号，清一色的金器银器珠宝珍珠更是数不胜数，那店都是他的，我这小店跟他比起来小巫见大巫了。客官，您要是跟这李梅做了朋友，那才有意思呢。”狄仁杰有些纳闷，既然这李梅是个有钱人，那他亲兄弟李科为什么这么寒酸呢？老掌柜的叹了口气：“孝悌孝悌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这才是人之根本呐。可是这李科孝子是做了，偏偏对他大哥一点不尊重，呼来喝去的，没有长幼尊卑之别。再加上这个李科呀，性格非常的狂傲，日子长了，再亲的兄弟也疏远了。”狄仁杰点点头，把玉镯放进袖子里边，辞谢了掌柜的，走出古董店。这个木盒子和李科可引起了狄仁杰的兴趣。看看天色，离升堂尚且还有一段时间，狄仁杰就叫上马荣一起去登门拜访李科。鼓楼横街李科家门口，狄仁杰在木门上敲了几下，这门呢开了，但见一个睡眼惺忪、衣衫不整的男子。这男的是干瘦干瘦的，脸上杂乱的长着几撮胡子，身上这件旧袍子沾满了颜料和污迹。这个男的揉揉眼睛没好气儿的：“谁呀？找我干什么？”狄仁杰一拱手：“您可是李科李先生？”李科木然的点点头：“啊。”这个时候马荣忍不住开口了：“县令狄老爷亲自拜访，你还不迎接？”李科一愣，害怕的瞅了狄仁杰一眼，连忙跪倒在地：“小人荣幸之至，荣幸之至啊。”狄仁杰伸手

信仰有多高，忠诚就会更昂扬，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，不忘初心，放飞理想和希望， 牢记使命，把心肝擦亮， 同心协力时光，汗水与担当写就出彩的夸张，夸张 前方，不懈追求与向往，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。 信仰有多高，忠诚就会更昂扬，美好蓝图与梦想是祖国繁荣与富强，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脊梁， 国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， 坚定心光芒，坚定心